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市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近日在清华大学启动，今年活动举办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戏曲知识大赛，还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戏曲公开课和戏曲小国剧。来听报道。 除了精彩的戏曲演出，今年戏曲进校园系列活动既有课程也有活动。课程方面，由北京电视台以学生为中心设计了24期戏曲电视公开课，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了适合他们学看演的戏曲小国剧50部。活动方面，举办了面向全体学生的戏曲知识大赛。 请问被称作是一出戏就和一个剧种的是昆曲的哪个剧目？ 是15贯。 回答正确。 类似这样的戏曲知识问答，学生通过线上小程序就可以参与，根据答题成绩和复赛将评选出个人赛、集体赛奖项。近年来，北京培育了6个戏曲金帆艺术团，全市建立戏曲社团的学校有500多所。通过高等学校社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项目，中国戏曲学院对接支持13所小学开设了京剧唱腔、戏曲形体、戏曲美术等课程。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王军说， 北京开展京剧金课堂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既有小学生能够接受的，也有大学生能够借鉴的。我们不但有提供给一般业余学生提高兴趣来发展特长的，还有专业艺术院校的学生来检验他们戏曲教育成果。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追梦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组曲音乐会今晚将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上演。本次音乐会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和北京海燕合唱团联袂演出，著名指挥家李刚担任指挥，邀请青年歌唱家张宇璇、傅莎莎、王丽飞共同演唱。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第六届北京剧本推介会将于明天到2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此次推介活动将设置剧本展示区、互联网加剧本超市体验区、院校院团展区、文化公司及编剧机构区、编剧权益保护区、编剧成长服务区等6大展区。今年将有1280部剧本作品在此集中推介。江苏卫视第3季《蒙面唱将猜猜猜》今晚将迎来一位新晋唱将——宫廷背包客。他身穿花布裙子，还背着一只兔子背包，造型奇特，就连唱法也不一般。他将与另外一位唱将使用美声合作演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建亭桥以西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016年，艺海说宝节目曾经邀请青年评书演员祝兆良演播过几段收藏故事。2018年11月3日，祝兆良因故去世，享年39岁。他曾经在新街口鼓楼坚持起码了小8年的公益书馆。我呢，跟他一起也说了2年多的评书。他朋友不多，我自认为勉强可以算一个。那为了表达我们节目组对一位青年曲艺工作者的不幸离世表达哀思和怀念，我们特别在昨天和今天为大家回放当年祝兆良播讲的这段宋徽宗赵佶经典名画《听琴图》的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宋徽宗赵佶的经典名画《听琴图》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玩意儿画外烟云》一书，作者高月熙，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宋徽宗《听琴图》是国家一级文物，这幅画的背景和道具处理十分简练，主人公背后画松树一株，女罗攀附，枝叶扶疏，亭亭如盖。道具除了琴案以外，仅一几几上置熏炉，香烟袅袅。主人公对面呀，设小巧玲珑山石一块，上有一小谷顶，中插花枝一束。所有布景、道具以及次要人物的位置都是围绕着主人公的演奏而安排的。整个画面的气氛啊，仿佛使人觉得在这静谧之中有一阵一阵的琴声，混合着微风吹动松枝竹叶之声从画中传出。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诗来形容，其妙处那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而就是这样一幅宋代珍品，却曾经啊一度被认为是赝品，封存于黑箱子当中，并且还卷入到了易培基冤案当中。那这幅画到底是怎么重见天日的呢？易培基的冤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讲完，现在接着听，让我们来听已故青年评书演员祝兆良当年的演播录音。 一般来讲啊，什么是好的创意？好的创意绝对不在于画面上出现题目里头已经有了的意境。比如说藏古寺，您都把古寺给画出来了，这还藏个什么劲儿？马蹄香，您都把画画出花来了，那是花香啊，那还是马蹄香啊。有一个人就没画花，他呀画在马蹄子的周围绕着几只蝴蝶。宋徽宗说对了，这才切合题意，这才能够突出马蹄子留下的残余香味是萦绕不去，把蝴蝶都给吸引来了。他们误认为这是花香，突出散发香味是马蹄而不是别的。我们知道蝴蝶是追着香气走的，非得画蝴蝶不可。 你要是在马蹄左右画那么几只苍蝇，那完了，那说明啊，这匹马没准刚踩完屎。意境之妙在于举重若轻，千斤的秤砣仿佛我只出了四两的气力就能够举起来，如果千斤的秤砣你就拿出一千斤的力量把它举起来，那就叫举重若重了。所以还是前者那是技高一筹。对于宋徽宗所持的这种艺术观，劳伦斯·希克曼在他的《中国艺术与中国建筑》中曾经提到，并且称之为是一种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由于它不同于西方的纯写实，带有很大程度的东方特色，所以西方人看着都觉得十分新鲜。包括后来的清宫画师郎世宁也是借鉴了这种中西合璧的绘画方法。出于对这种绘画艺术的追求，宋徽宗本人对历代的古画那都要加以收藏，所以他在大宋宣和内府建立起了自己一个专门的收藏前代名家手迹的机构，一共藏有7000多幅书画作品，并且把这些书画作品分门别类，编成了宣和书谱跟宣和画谱两大系列。这两个系列呀，是姊妹篇。宋徽宗的这个举动非常的有意义，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心，确实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对前代的书画作品不仅做了一个整编，而且还做了一个总结。这样一来，对于后世了解之前的书画历史，那有很大的帮助。它兼具了很多史料的价值。我们在考证了一个艺术作品的相关信息的时候，有很多都是通过宣和书谱跟宣和画谱来了解的。大量的艺术作品都被宋院内府所收藏，给了这些书画一个集中起来的机会。当时收藏的规模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呢，它的大规模收藏跟我们今天国家对文物的集中收购那是异曲同工，只不过我们是收归国有，这宋徽宗当时呢主要是收归己有，这倒也没有什么，只要能够保证国宝有效的被收藏那就行。宋徽宗的这个作风后来南宋时候高宗也学了去了，到了清代康雍乾三朝也都效法这种做法，尤其是乾隆，这样就导致了在两宋跟康乾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跟第三次的收藏热。注意这里的收藏热不是指民间的收藏，主要的收藏人群还是一些社会中有财力的阶层，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收藏那是在民国跟当代。咱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关于听琴图的流传最精彩的部分不得不提及，他因为首任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易培基的盗宝案而出名。1949年呢，理学家朱熹的后代朱家进给故宫里原来被当作假货而封存起来的一批古物重新检查，平反了其中一些多年来在假货堆中窝藏了但是受了冤屈的珍品。朱家进惊讶地发现，在假货的箱子里立轴听琴图就在其中，他多的也变成假货了。听琴图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是不是徽宗的真迹不敢确定，可再怎么说毕竟是宋代传下来的，确真无疑。朱家进眼力独到，一目了然，不禁叹曰呀，当时是谁鉴定的这一批假货呢？怎么把真迹也算到假的里边来了？这事儿啊就得问黄宾虹了，他是大画家呀。 当年法院请他来检验一批古画的真伪，就为了易培基那件案子，结果就是这位黄老先生一到，假的被检验出来是假的，而有些真的呢他也告诉是假的。我说黄老这眼力呀，显然比不上他这绘画的手艺。1933年新闻界的热点，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曝偷盗故宫文物，这个消息一出来引起了轰动效应，北京城里头就跟炸了营似的。易培基呀，您各位不知道吧，那是毛泽东当年的老师，要是毛主席的老师偷盗故宫文物，这不大可能吧。这是一件冤案，一件名副其实的冤假错案。易培基是受害者，首先肯定的是这件事情的水分不在于易培基盗宝本身，而在于冤枉他企图陷害他的那个人或者那群人。若干年之后，这件大案被平反了，人们知道易培基不是坏人，但是人们知道的貌似有点晚了。易老先生早已经含冤而终，可以说他是死不瞑目。那么害死他的是他的一个老对手，国民党内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同时也是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人之一，叫张继。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张继，字普全，河北沧县人，1902年参与创立华兴会，随后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一直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在国民党内可以说德高望重，是一位元老级的人物。在故宫，张继是副院长，与易培基同样是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他在公和私两个方面跟易培基都不合，俩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整不到一块儿去，心里头啊老有一些矛盾摩擦，这个裂缝是越来越大，隔阂也越来越深，矛盾也是越来越尖锐。故宫里头由此啊分成了两派，一派站在易培基这一边，一派站在张继这一边。后来呢，在国宝南迁的目的地的选择上，这俩人啊又有了分歧。而最后行政院否决了张继的提议，令张继心里倒是极度的不爽。他有理由认为这是易培基暗中给自己玩的一个词儿，诚心跟自己作对。他们之间的怨恨那就越来越深，假如说这时候把易张两个人搁到一间屋里，俩人四目相视，只要有谁呀划一根火柴，恨不能刚一见个火星，这屋子里头就能爆炸了。俩人都到这份上了，这不吗，1933年到了，张继呀终于是按耐不住，就开始从冷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了。在文物南迁做准备的同时，另一出剧目也在故宫博物院拉开了帷幕。从1929年起，故宫博物院的理事张继就开始记恨院长易培基。张继称易培基曾许诺提拔自己为博物院的副院长，他明确表示怀疑易培基跟他女婿变卖故宫府库物品，准备文物南迁的时候徇私舞弊。与此同时，张继的夫人崔振华也参与了进去，这位富太太当时以脾气暴躁而著称于世， 1932年，故宫在变卖府库物品、筹集资金的时候，崔振华没能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毛皮大衣和其他几件东西，由此就怀恨在心呢。张继跟他的妻子两次起诉易培基，理由分别是指控1932年故宫府库金器的出售运作中存在着非法行为和篡改丝绸销售账目。第一次起诉被法院给驳回了，于是张继第二次进行起诉。这一打官司可就热闹了，各大的媒体呀，公众各种的宣传方式，大喇叭广播，哎呦，要了亲命了。易培基院长啊，在人民心目当中那是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啊，按东北话讲那是文化音呢。咱怎能整出这事儿来呢？让媒体三吵两吵，易培基呀，终于顶不住压力了，6月份主动辞职，不当这院长了，这回行了吧，就别折腾我了。看来张氏夫妇对易培基的对立态度，那坚决是死磕的程度。转过年来的10月，张继决定落井下石，对于已经辞去院长职务的易培基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看来他是想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的搞掉易培基，不给他再次翻身的任何机会。于是由于张继对于公众舆论的操控，马上一种不利于易培基的言论可就产生了。曾经主管不